什么大不了，别再影响，将他的好都忘掉。有些事我们活到现在仍不明了，明明认认真真的去爱就不是得不到。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，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就是不是你的就是你的掉。至少你还有我，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。只要你需要我，告诉我，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。 I'm